大家好，我是徐峥，对，我也在炒股。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关键词，过问。最高法出新规定，领导干部过问案件将全面记录，专库录入，整体报送，不实问责。那么哪些过问是属于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管理的呢？哪些人是属于新规定当中所指的领导干部呢？新规定释放了哪些警示信号？稍后我们将关注。那今天我们还要说一个关键词，叫不当得利。姚女士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背包从车窗户掉了下去，包里面有4500的现金、苹果6手机，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等。那她后来给丢失的手机试着发了短信，还真有人回了。短信说包是我捡的，好不容易捡了一回就不还你了。他还向姚女士要手机的 ID 密码，希望能将账户和手机解绑。双方经过多次沟通呢，这个捡包人就是不还，还将包里的钥匙等扔在了公厕里。那么不当得利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姚女士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了《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这个办法一共12条，从8月20号起施行。党的14届、18届四中全会这个决定当中就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那为此，中央政法委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公众的担心并没有消除，说领导敢插手，法官敢记录吗？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说，让法官甄别哪些行为是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管理的，并且记录和报告，既不现实，也不利于这项制度的落实。对此，最高法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时提出了过问这个概念，并且将全面记录、专库录入、整体报送、不实问责作为总体思路。那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过问呢是个中性词，意思是参与此事，发表意见，表示关心。在实践当中，外部组织和个人呢，过问案件的方式、渠道和事由都比较多，有的是冠以监督之名，有的是以组织名义，有的只是在涉案材料上批示说依法办理。但是根据新的办法，人民法院以外的组织个人，在诉讼程序之外递转的涉及到具体案件的函文、信件和口头意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应当全面、如实、及时的予以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永久存储、有据可查。那对于不记录或者是不如实记录的，以及主管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根据新办法应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那针对部分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对全面记录工作的畏难情绪，新办法明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因为严格执行办法而在考评、晋级和履职等方面遭遇特定组织和个人的刁难、打击和报复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控告，相应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向同级党委、政法委报告，必要时可以呈报最高人民法院。那么就相关的节点，我们来请嘉宾来分析一下。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长歌律师事务所主任任跃进律师。你好，任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给我们分析一下哪些这个过问啊，带引号的这个过问是属于干预司法活动这个插手具体案件管理的呢？ 我看了一下，因为这个条呢比较多，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呢，就说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 嗯， 所谓的过问就是你不是这个案件的审判法官，过问就是你来对这个案件， 嗯， 刚才也说了，表示一些关心啊，那么这所有的都叫过问。 嗯， 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这个和汉语词典中的那个过问，它这个词性是一模一样的，即都是中性词。 嗯， 那么根据结合这个时间中具体遇到的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比如说对于一个案件，那么有三方，一方是法官，一方原告，一方被告啊，有的民事案件，有的是刑事案件，基本上都分为这三方。如果说有辩护人或者有代理人呢，他基本上和另外一方是一个立场，基本上三方当事人。 嗯 啊，那么这个三方当事人呢，这个问题就来了，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这个诉求是完全不一致的。 嗯， 那么法官来讲，他们就想我把这个案件公平公正、合情合理的处理掉就 OK 了。 嗯， 啊，那么对于原告来讲，当然有时候讲，比如说公诉人、被害人啊，我们通称这个概念来概括啊。那么对于他这方来讲，他就说我这个控告的目标，我要争取要实现。 嗯， 那么对于被告来讲，或者被告人来讲，他们想的就是说，那我要轻一点，或者说甚至说我要得到什么什么。那么这个利益冲突如此的激烈，难免就会有第三方的卷入。比如第一层面，就是我可以请一个专业的律师来代理我啊，第一层面。那么第二层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找熟人托关系，一般的关系是不行的。哎，我们找领导，这个事儿呢，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社会中，它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啊。那么这个过问，刚才主持人提到，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过问，这个过问这个人指的是谁啊？那么用再简单的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领导。那么什么叫领导呢？因为我们这个规定也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干部。那么什么叫干部？什么叫领导？说的再简单一点，大家就理解了，就是手中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知道的政府机关呢，对吧？政府机关包括很多呀，公检法呀，各个局啊，财政局啊，建委等等等等，有公权力的，因为他们和法院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财政局，那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这个案件你不这么办的话，你这个财政审批我要考虑考虑， 嗯，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领导干部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有一定公权力的人， 嗯， 是吧？大家都知道，大家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我说的这个网络不是指互联网那个网络，就是大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只要掌握一定的权力，他就有可能对你形成制约。我能制约你，那我就可以给你打招呼，我给你打招呼很可能就管用。那么这时候呢，有的当事人呢，或者说有的参与诉讼参与方呢，他就会寻找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用一种最简单的一种词语来概括，那么他实际上针对的对象就是权力寻租。啊，好，那么大家现在明白了谁是过问人，这个事儿大家明白了，对吧？那么谁是被过问人，大家也非常清楚啊。那具体来讲就是法官个人。你说大家找人办事儿吧，找张三，说找张三不认识，找张三的同事，那行，直接找张三效果最好嘛。哎，所以说这个被过问人，我们大家能体会到，被过问人指的是法官本人，尤其是主审法官。那么合议庭有的三个人、五个人、七个人，当然三个人见的比较多。那么谁是主审法官？因为他来主笔，将来写这个判决书。那么所以就说，这个被过人往往指的是这个法官。啊，好，那么过问人大家搞清楚了，被过问人大家也搞清楚了，过问的事由大家也搞清楚了，为什么要过问大家也搞明白了。但是现在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是在传统中有两种过问的方式。比如说我原来在信访局待过啊。那么过问传统的比较正式的官方的过问分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比如说有的机构是两种机构，是信访局、政法委，是吧？甚至人大接待的这种，我们称为官方的过问机构。那么很多人呢，他如果说遇到冤屈啊判过的或者没判的或者要诉的，他会去告状，我们俗称这告状。那么在 在来的过程中呢，信访局会有领导来接待。如果说看到这种事情，发现哦，那你的这种行为，根据你所反映的材料和证据啊，确实是感觉有一些问题，有些依据有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他会采取一种过问的方式。他具体的过问方式就是我们提到中的批转，比如你的材料来了，那么我看确实感觉有点问题，那么我就责成啊，比如说责成某个法院或者责成某个部门来具体处理这个案件。那么对于他的这种来讲是一种官方的，是一种健康的，当然我们这种机制也在调整，是吧？法院的基本上是归法院来处理，是吧？各个部门归各个部门来处理。我说的是一种现在来说逐渐的现存的，但是它慢慢也会消失啊，是这么一种现实存在的一种过问，它是一种官方的，也可能是面上来是合理合法的，也是一种健康的这种过问。那么第二种过问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过问，那么它也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这种什么样的过问呢？就是系统内部，你比如说法官要判案，对吧？那大家有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那么是不是法官他真正就说的算啊？现在还不是。比如说你法官这个案件审完之后，那么你要报厅长，厅长要签批啊，对吧？那报了厅长之后，有的案件还要报主管副院长，还要报院长，他们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才能出判决，对吧？有的案件是这样，甚至有的案件呢还要向中级法院、上级法院汇报，有的案件还要到省院汇报，对吧？虽然说这个和大家理解的，那任律师你这么说，那还是两审终审嘛？我说的是个别的案件啊，但是这种是普遍不是在个别案件中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这种为什么要有这种情况呢？起初的出发点是因为这些案件比较疑难重大，为了大家的集体来决策来处理这个事儿呢，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圆满一点。原来本意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在实践中大家也会发现，有些案件因为领导的过问，不能赢的他赢了，该输的他赢了。 那说白了就是走关系嘛。 对，所以说这就有点偏差啊。本来呢，有些机制是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我刚才举的两个过问的这种具体的这种方式方法中，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偏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这种制度不是非常公开透明啊。可能我今天不说的话，我原来可能没在信访局待过的话，有些事儿可能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现在呢，明白了这个事儿，明白这个事儿呢，对于最高法新出的这个规定，首先有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它肯定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是案件的这个办理的过程中更加透明了，并且它的这个规定，大家注意到一点，非常有可操作性。这是它的进步意义。当然，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它能不能用本质上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不太可能嘛。正如大家所说的，现在我们司法改革还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是刚刚开始啊，所以大家期望值不要特别高。但是它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作用，确实非常重大。那么究竟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大家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那么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解析这个问题。第一个，对于法官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为什么真的非常好？ 你也在法院工作过啊？ 对，我在法院实习过，待过几个月。那么在法官遇到案件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就是说，那法官有可能会说，那这个案件就是应该这么判，对不对？但是领导的意见不是这样， 过问了 领导在给领导汇报的时候，领导说这个应该是意见不一样，我们不能说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就是我的意见和你不一样。那么大家可以舍身处换位思考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法官，对吧？然后你的厅长说这个案件不是这么判，那你会怎么办，对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做推测，就是你怎么判我们不做推测。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法官的独立审判制确实是一种，它是一种相违背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是该过问的时候，那过问就刚才讲的那正规渠道的过问该有的还是要有的，对吧？ 但都要记录在案，以后都要详细记录在案。 对，比如说现在这种它的起源，我们如果说对于这种过问这个制度出台的起源，大家如果明白的话，就能真正明白它的价值。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以前如果说你在比较大的一些企业啊，或者说尤其是跨国这种企业啊，待时间长待过，或者说你这个工作，你如果发现你的工作这个效率在不断提升的话，你往往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日志 会做得非常非常详细，非常非常认真。 嗯、 比如说我周围的这些朋友啊，基本上有那么20%特别强调工作记录， 嗯、 就日志，就工作记录，细到什么程度？就是今天星期一，8月24号，哈，今天周一，那么今天上午8点，比如说我到办公室，8点到8点半我做什么？ 嗯， 8点半到9点，等等等等，今天要做什么？是写的非常非常清晰的。那么然后呢，比如说9点钟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当然是与工作有关的，一个人说了什么什么话，他都会做详细的记录。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电话，应该 非常重要 记录。嗯 啊，甚至说只要说与工作有关的、 嗯、 全部记录。那么我本人也是这样，只要与工作有关的所有的事情我全部记录、 嗯、 比如今天我去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啊，会见被告人了、 嗯、 今天当事人给我来了个电话是怎么说的、 嗯、 我都会有全部的记录。为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工作是精准的，是吧？当然这个案件结束之后说，那可能说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可能全部都记得、 嗯、 也太累了，是吧？你回家了要切换模式、 嗯、 从工作状态切换到生活状态、 嗯、 但如果说你这一切换可能很多事情都忘了啊。那么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过程中，你所有的工作通过你的工作记录，它都变得非常阳光、 嗯、 透明。我做了什么，我没做什么，将来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争议，那翻开看你做了什么、 嗯、 对吧？比如合议庭主审法官要向审判长汇报，要向人民陪审员沟通，这个案件我觉得这么判，理由是什么？那么张陪审员，是王审判长、 嗯， 你们的意见是不是和我完全一致，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会向他们说，然后他们会有记录， 嗯， 啊，记录之后呢，大家说2:1，是吧？或者是3:0，啊，通过，那么这个将来就出判决书。那么对于这个案件，这样的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对吧？当然实践中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有的可能没有经过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如果当事人后来如果再报再举报你、 嗯、 说你滥用职权、 嗯、 枉法裁判，你怎么办？你肯定逃不掉这个责任的、 嗯、 你在这过程中你有没有和审判长沟通，对不对？审判长有没有在上面签字啊？他签字的过程中他的意见是什么？比如说虽然说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有签字，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对不对？ 嗯， 回头如果问他们了，他们说这个就没说，当时就让我签了个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工作日志或者我们称为工作记录，你如果没有认真做记录的话，将来有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法官对案件是终身责任的，我们基层法院的法官有的案件多的一年办300个案件，一天一个，你开庭有的开庭开一次两次，有的可能还要外出调查取证，你难保某个案件中的某个关节环节可能会有一样的过失啊，是吧？错误咱们不敢说，难免出现过失、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将来承担责任的就是你自己。 嗯， 所以呢大这个高法就在以前对这个工作记录逐渐成为法律人的这种职业素养、 嗯、 必备条件的这样一种基础 制度化，现在 制度化了。 嗯， 所以这个我给大家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它的进步， 嗯， 可不是一点小小的进步。 那也 对， 那您请说 啊，就是对于法官的工作方法， 嗯 啊，对于这种阳光化透明化，它的可操作性是真实，大家谁都看得见的， 嗯， 这是第一层面上的东西、 嗯、 那么第二层面来讲，就是说任何制度的出台一定要有制约，对吧？如果没有制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嗯、 那么对于所有的除了法官之外的人都是对立方啊，比如说检察院他是监督法官的，监督法案的，当然有时候是共同的，但是他毕竟有监督职责，比如说原告被告啊律师啊，或者他们有监督方，他们要监督这个事儿。那么监督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你这个卷宗只要一入档，它都是可查的，我可以全部复印出来， 嗯， 对吧？当我复印出来之后，我经过比对啊，经过什么呢，我会发现这个什么呢，我会发现我多了一个维权的渠道。 嗯， 什么渠道呢？那么我就会发现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线索， 嗯， 那么反过头来我就可以追责。那么法官你在做这个案件的过程中， 嗯， 有没有做到记录，你的记录是不是真实完整、 嗯、 完全？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记录，对不起法官，你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对于这个制度的出台， 嗯， 它的有利的地方就是，恰恰如果法官在做事的过程中认真负责，做好记录，对他是一种保护。但是你如果还马马虎虎没有做好记录的话，那么对于律师也讲，或者对于原告被告来讲，多了一项救济的权利。 嗯，那是不是对一些领导干部想对这个案件打招呼做手脚也多了一些制约？ 对，主持人补充的刚才我漏了一点啊，对于这方面来讲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嗯，好，我们进段广告。 大家好，我是徐峥，对，我也在炒股。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一名男子捡了包之后拒绝归还失主，还对失主发短信说好不容易捡了一次就不还给你了。昨天这个新闻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率第一。前几天呢，山西的姚女士到西安来旅游，乘坐公交的时候呢，背包从车窗户掉了下去，她大喊停车，然后跑下去找，别人说呢是被一辆三轮摩的司机给捡走了。姚女士又追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她的包里呢有4500元现金，一部苹果六手机，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等。后来姚女士就拨打了自己丢失的电话，开始有人接，但后来就关机了。她呢又向丢失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那过了一会儿对方还真给他回了短信说，你好，包确实是我捡的，我也是个打工的，至于手机跟钱呢，好不容易捡了一次我就不给你了，剩下的都可以给你。姚女士赶紧给发短信的号码打电话，对方不接，还在短信当中说别打电话了，我不会接的。后来姚女士去了派出所报案，但民警表示说这个东西是遗失，不是盗窃，不能立案。姚女士又去了丢包的这个国展中心附近调取了监控录像，这个监控就显示她的包掉落以后呢，一名三轮摩的司机下车捡走了，捡走包之后他就开始向西骑行，期间呢还和找包的姚女士擦肩而过。那后来这个捡包人又给姚女士发了短信，索要这个苹果手机的 ID 密码，希望能够将账户和手机解绑，然后呢能够使用这个手机。但姚女士提出如果能将包里的东西归还的话可以给她密码。后来在两人多次沟通当中呢，捡包人最后发了一条短信说不玩了，身份证银行卡钥匙在某某公厕手指桶底下。那后来姚女士去了这个公厕，在纸篓下面还真找到了身份证银行卡和钥匙等等。那这个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民警根据线索也走访了附近的很多村子，但是目前还没有大的进展，警方仍然没有放弃，正在全力寻找，希望这名男子能够尽快将包归还。那很多市民和网友也除了劝告男子尽快的归还失物之外呢，还给西安警方点了赞。那么就这名男子这个捡包涉及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我们来进行点评。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长歌律师事务所主任任跃进律师。你好任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这个男子执意不归还也不露面，那该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呢，就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往往说大家觉得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但是又觉得非常简单的事儿，往往在新闻上能够排名 高的点击率， 排名很靠前。 嗯， 那么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是这样的。 嗯， 它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是又关注度这么高？ 嗯， 其实它本质的原因在于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嗯，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非常复杂呢？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从生理的来说，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王女士她为什么去派出所报案？ 嗯， 她认为可能说这 有的人可说 了，我被不法侵害了。 对啊，刑法270条第一款规定的非常清楚，是吧？将他们的遗失物或者埋藏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那就是侵占嘛，对不对？有的人还会说呢，数额较大的，根据1996年、97年的司法解释，数额较大的，较大什么叫较大？5000到2万之间，对吧？那就要立案，不告不理，说是这个属于自诉案件，不告不理。那现在我来告了，你公安机关就应该抓人，就应该该判刑判刑。一般人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他们认为求助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处理来解决这个事儿，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第一种。那么，作为这个男的来讲，他说：“那好不容易我捡了一东西，那我 又不是我偷的， 又不是我偷的，我怕啥？我心安理得，对不对？我天天倒霉，今天我赚了，那该那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都是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初步的一种感情上的一种反馈，但是这个是从法律上来讲是什么呢？我们要区分几个层面，第一是侵占罪。”那么刚才我们要详细剖析侵占罪270条的话，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我们说是基于委托的侵占，比如说我这东西租给你了，一台电脑，1万块钱、2万块钱的电脑，就是十几万的，比如说外星人是吧，游戏机什么租给你了，或者一个手机，或者一块黄金什么的，我租给你了，让你保管，你基于合法的关系，你占有了这个东西， 后来你给黑了， 黑了，我不管了。 这是侵占。 那么这个侵占呢，大家可以想象到，他基于合法的一种占有关系，他直接说占有了这个东西，非法的，不返还。那么这种大家可以判断啊，他的恶性是很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追究刑事责任是可以理解，有情可原的。如果发生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条新闻，没有人会关注。为什么？太明显了，对吧？那么第二种情况就不一样了。 就像这个案件当中， 第二种，对吧？遗失物、遗忘物、埋藏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争议就来了。那我捡的东西，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你故意扔的？就说 不要了， 抛弃物是吧？你是抛弃物还是遗忘物？我怎么区别？对不对？然后我就拿着走了。那刚开始跟主持人聊，主持人也说了，那有银行卡，有钱包，那怎么会是抛弃呢？肯定是遗忘遗失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很难说呀，因为为什么？有的说年轻男女朋友之间吵架了。怎么着有这种可能， 名贵东西就给摔 掉了，名贵摔了不要生气了，那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有的国家把这种案件是纯粹列为不当得利的，他不作为，他全部都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但是我们国家比较特殊啊，比如说你挖一个东西或者弄个什么的，就要给你交工，不交工就是侵占，对不对？所以在国外这种情况往往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那么救济的渠道就只有一个，你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是我们国家正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模糊，所以造成大家对这个事儿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要追究刑事责任，有的人认为追究民事责任， 还是希望当地警方能够尽量找出这位失主来劝他啊，捡东西的人能把东西及时的归还，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长歌律师事务所主任任跃进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